想想，想说就说，想做

雪也不会，只无畏，是输对是你不对。 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，我只能回应沉默，笑着表扬我最乖，乖得像个大小孩，写下这很烂对白。所谓成人世界，爱是什么模样，我看到软弱说对我好像，说完就逼我忘，用喝醉来伪装，哦，想为你变坏，想为你成长，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，

受了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一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你身边。如今，所幸后。

望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惠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。